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各位网友，就嚟中秋节啦，咁我哋又介绍个节庆盘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系豪华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系非常之名贵嘅，就有呢个鲍鱼啦，蚝油鲍鱼啦，梅花胶啦，茄汁大虾啦，鲍汁鹅掌啦，红焖大花菇啦，又同埋咧家乡焖猪肉，仲有啲西兰花，即系咁样。咁樣咧，呢一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噶啦。但係咧，我哋而家特價咧係688蚊，如果你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翻熱就食咯喎，係咪好咧？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咧，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12個人咧，就1388蚊。特價咧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咧，你都夠呢、這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值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試好多次。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係咪好開心咧？係送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土伯翻嚟咯，点啊？呢排有冇人跟出跟入咁样样啊？有冇感觉到咧？即系 冇 人身安全受威胁啊？ 未有 啊？你知道啦，即系而家咧可以拉你嘅就拉你，冇人拉你嘅咧就搵人打你啊！即系因为听日咧就系831啦吓，咁啊即系831之前啦，咁啊就系叫大清算日，咁啊今日即系叫大清算日啦，系嘛？ 即系每一次呢啲嘅大型嘅行动咧，动员之前咧。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搜捕行動嘅喎，每一次都係喎、 但係呢啲大陸先發生嘅啫，諗下諗下就本身 嗱、如果冇記錯，就係721係咪？嗰陣時候就係呢一個嘅梁仲恆佢哋啊嘛，係咪？如果冇記錯，跟住821啊，就呢個嘅陳浩天啊嘛，係咪？咁跟住831啦，又你，次次都係嘅喎。最初第一鑊6月9日嗰陣時候就玩汽油彈。 梁仲恆有被拉咩？ 總之係話搜到啲唔知咩攻擊性武器， 係嘛？陳浩天係 每一次都有喎，每一次嘅民陣嘅大動員之前咧， 係 都係發生呢啲問題嘅。 因為民陣嘅動員，佢哋係真係 care 噶嘛，係咪？ 因為嗰個就係 嗰個先多人啫嘛，其實 嗰個係數人啊嘛。 咁嗱，就咁樣嘅。而家民陣嗰個遊行咧，佢自己就 officially 咧就宣布取消咗嘅。咁但係嗱。就話取消咗啫，咁但係聽日咧，即係其實會唔會有事幹咧？會唔會有活動咧？係嘛？但係我哋即係目前為止咧，我哋知道聽日就有個活動咧，就叫做咧就召集100,000基督徒為香港罪人祈禱大遊行。咁咧，因為呢一個叫做係嗱呢個係宗教活動啊嘛。宗教活動咧就唔使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係嘛？ 四點鐘嗰、那個阿 Sir 話唔係，佢話任何理由都不能接受喎、 咁我唔知啊。嗱，呢個咧就係聽日12:30咧就集合，咁啊1:00起步。 我想問啦，100,000人點做 啊？唔知啊，嚇喺修短嘅， 人面識 別修短嗰邊係啊，咁啊，即係因為你呢個咧就 仲有加多一句先 ，sorry， 我想話俾你聽，未經批准嘅集結係罰錢嘅啫。我罚过啦，好似罚过2次添啊，都系几千蚊嘅啫。 咁带头嗰啲要罚钱喎，系嘛？即系 咁未经批准嘅白会，无论你系参与者同埋组织者，都系几千蚊。 系系， 随时系平过我呢一个嘅，不小心驾驶嘅， 系， 就好似我上一次咁啊，不小心驾驶都系几千嘅啫，大佬。 系嘛？ 多人嘅佢又唔够胆出黑社会咧。 OK， 所以唔使惊佢，我真系觉得 咁樣嘅結論就 嚇、是。咁、啊、因為其實咧椰林就好難冇出過洞啦。其實就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椰林咧，就主要就其實喺大家記得啦，就係、是、六一二之前啊，就其實係即係一班椰教徒啊、椰青啦、啊，就去呢一個立法會嗰邊咧，就即係其實係唱呢一個哈利路亞啫，係咪？咁啊，其實椰林就退場咗好耐㗎啦。其實就咁，我覺得佢而家出翻嚟啦，咁我覺得都係適合嘅。呢、這個就係、是、而即係呢一個聽日咧嗰個遊行啊，就其實由呢一個灣仔嘅修頓啦，就行到去呢個上亞里北道。咁嗱，邊個係罪人咧？咁就係當然係林鄭月娥啦。咁就其實係估計啦，應該會上到去呢一、這個即係禮賓府啊，即係張華峰所講嘅迎賓館啊嚇。咁啊係啦，咁啊佢上呢邊就寫明就係宗教活動咧可豁免辦理不反對通知書。 咁啊呢個係公安條例寫明嘅噃。 系， 系嘛？即系如果大家系有忧虑嘅，今时不同往日啦，即系觉得可能佢而家唔止几千蚊嘅，即系入到差馆之后会 harass 你嘅、甚至乎系要你除晒衫啊，或者女士就男士打你一镬，你惊嘅话咧，咁咪参加呢个宗教活动咯。 系系啊， 系咪 啊？咁所以就聽日可以去睇睇啦，係嘛？即係其實就係唔係椰林都可以。我諗即係其實主要係椰林啦嚇、啊，就好啦嗱。咁但係就點解要去到咁樣樣啦？冇辦法喎、啊，大佬啊！你而家咩遊行都禁係嘛？即係你而家連民陣嘅遊行你都禁，上次啊，即係已經有成功嘅即係先例㗎啦，係嘛？即係你就算啊，即係170万人嘅遊行，即係民陣都可以即係叫做係呼籲到啲人就唔好用武衝擊啊。咁確實做到喎、啊。 唔係佢強調一樣嘢叫流水式集會，其實集會嘅話根本就冇衝擊。 係啊，冇衝擊嘅喂，確實又亦都冇啊，係嘛？你唔係話即係次次你真係預咗話買一送一喎、啊，嗰次就冇啦，係咪先？咁好啦，你而家因為網上面有啲人話講啊 end game 啦，暑期完啦，咁你就話要封。喂，如果係咁樣嘅話，咁以後有人咁樣寫一兩句，你揾啲鬼寫都得噶啦，係嘛？而家你嗰啲你嗰啲黑警啊，扮咩人都得噶喎。系嘛，扮社工又得，扮示威者又得，系嘛，扮暴徒又得，系嘛，扮街坊都试过啦，系嘛？喂，我点知你会唔会扮网民，扮连登网民上面写句嘢，然之后只系喺度拆喊捉拆噶？喂，如果你咁样嘅话，你使乜合立紧急法啫？ 不过我觉得最大镬嗰个问题就系、是、咧、啊，你唔批不反对通知书，依然有咁多人 啊？ 咁你点咧？ 上次啊，上次170万人啦，仲要落狗屎都170万人啦。 你个政府系完全被 discredit 嘅、啊。 唔系你谂下啦，林郑， 你个权威系完全冇咗、 啊， 即系话大家都系公民抗命嘅、 啊。 其实你最惊系呢样嘢嘅。作为一个正正常常嘅政府啊，当然我哋而家分析一个唔正常嘅政府好难讲啦、啊。正常嘅政府系希望大家都系守法噶嘛、 嗯， 因为我哋按我哋大家嘅游戏规则去做嘢噶嘛。咁所以你批不反對通知書，如果真係有人係犯罪嘅，咁、你咪拉佢咯。你點可以 presume 即係假設啲人一定犯罪㗎、喂，這個我真係唔好明喎。同埋最大嘅問題係咩呢？對你政府嚟講，我哋警告你就係呢，如果所有人都好似上一次咁係公民抗命，再嚟多鑊嘅話呢，你係魚皮到爆啊！俾你聽，呢、這個政府係魚皮到爆，即係話已經從調查同埋實際嘅行動上面，即係過往嗰啲民意調查話有得 17% 人支持林鄭嘅啫嘛，係咪？你呢個警察已經由60分跌到去30分，再加埋呢一鑊，一次又一次，係大家逆權，係睬你都傻。喂，咁你個政府點算？點樣運作落去？其實你自己製造個問題，係俾自己踩翻落去個氹入邊啦。所以你唔使理佢。佢大家亦都唔需要驚，未經批准集結，老實講真係幾千蚊嘅火仔。如果大家都擔心嘅，咁你咪早少少去修頓參加呢一個宗教活動咯。公安條例寫明宗教活動係冇問題噶嘛， 係 係咪？同埋最緊要係點咧？人多，人多就咬你唔食噶啦， 系咁啊，所以就听日我哋都去睇睇啦。阿土伯，你系耶教徒嚟噶嘛？系咪？ 都算咯。 系啊，咁我都以前都系即系，我以前都系基督教学校出身嘅。 我惊啲人捉我自杀咋？我咁答嘅原因系，因为点解我系话晒都系叫天主教徒啊嘛？虽然我哋都叫自己做基督徒嘅， 系嘛？ 去到呢一刻冇分别噶啦，大家咪系信耶稣， 系嘛？即系呢啲基督徒连线啦吓，咁啊， 咁如果你唔系基督徒嘅，你咪话我有。 係做一個即係支持基督徒嘅行動都冇問題 嗱、其實咁樣啊，即係你見到咧，即係暑假完啦，確實係。咁但係下個禮拜仲有呢、這、一個罷課噶嘛。咁啊，我上次你有冇睇過呢一個中大啦嗰、那個四院互片啊？ 有。 哇，好犀利喎！ 好誇張啊！ 係啊，咁以前四院互片咧，就其實係即係你真係四個院喺度互片噶嘛，即係你片我片你咁樣樣噶嘛，係咪？咁你見到嗰日四院互片啦，就真係啦。四院互片之後啊，中大就即係俾人哋咧就戲稱為呢個暴大喎。 暴力大學， 系啊， 啊，但我哋覺得我哋好多社運嘅抗爭者咧係有榮言嘅喎， 係嘛？ 覺得即係俾人咁樣稱呼咧， 係啊， 係咪？即係證明我哋係最勇敢噶嘛？ 哇、啊！真正嘅暴大唔應該係咁講嘅喎，真正嘅暴大係因為。中文香港中文大学出咗一个真正嘅暴徒嘛，嗰、那个叫梁美芬啊嘛。 哦、OK， 咁啊，即系其实因为我觉得就好，即系都好感动嘅，其实系个个系戴晒头盔啊，咁即系大家可以睇下啲相啊，系嘛呢个四院会士啊，系嘛，即系睇下呢啲咁样嘅即系口号，咁啊黑警滥权啊发晒癫啊，乱 Q 放禁放催泪烟啊，任由白衫啊系咁癫啊，香黑无法又无天啊。系嘛？即系嗱，呢啲我覺得真係嗱，其實就 又押韻嘅喎， 係押韻 嘅，打油詩嚟 嘅，押韻嘅，即係等於就係其實點解你話之前見到前線有啲抗爭者喺度講一啲即係口號咧，即係咩？譬如咧咩警察開 OT 啊，老婆玩三 P 啊，喂，其實我已經諗到，喂，呢啲係中大傑作嚟喎，呢啲係係 咁唔系净系中大嘅人先识， 系呢啲梗系啦，梗系啦，或者以 起诉报， 以前咧，以前嗰啲咩咸片啊，嗰啲即系改名嗰啲有啊，其实都好识嘅呢啲咁嘅嘢系啊。 莫被起诉暴动罪嘅大学生，中大最多咁解嘅， 即系而家暴动罪就系十个啊，其实系。咁你见到啦，其实佢哋真系我觉得好团结啊，呢样嘢系。咁所以其实我睇完呢、這、一个即系佢哋四院互片之后，喂，其实我嘅感觉就系话。喂，我哋成日以为吓、即系八十日咯、都可能借咯、其实唔系、反而可能系即系开学罢课之后咧，其实一切只系啱啱开始、真系。 唔系你即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 吓、 上次我哋79日， 系 如果我冇数错咧，而家已经系 83日啦，八三差唔多。 我以为182添，可能迟啲睇。 嗯， 点解仲未完咧？ 嗯， 因为问题未解决， 嗯， 咪好简单啫嘛。喂，我哋嘅五大诉求系一个都冇落实过， 嗯， 甚至乎今个礼拜一系嘛， 嗯， 林郑月娥讲咩？佢话我唔系冇回应五大诉求啊， 嗯， 系我唔接受你嗰五大诉求啊嘛。 哇，呢、這个真系好前格，好串啊！呢、這个系吓。 喂，究竟你系咪想解决当前香港嘅政治嘅困局问题？ 嗯， 究竟你系咪想呢一个政府嘅？即係權威掃地咧，喂呢、這個就先至係我哋最關心你個問題。我調翻轉頭就是， 但係佢好笑喎，轉個頭又向外國傳媒放風，走去話喂，其實唔係佢唔想咁樣做啊，係即係共產黨唔俾佢咁樣做啊嘛。 呢、這個就係路透社就話收到風，咁啊收到風咧就係話其實咧呢一、這個啊，即係所謂五大訴求咧，其實喺呢一個即係佢就話暑期之初啦，咁有估計就係八月初啦。其實就係八月初，其實我諗估計真係應該八月五號呢個所謂大罷工之後啦。咁林鄭就去信中央，就問過喂，究竟點樣去處理五大訴求啊？係咪應該讓啊？咁樣咁，但係咧得到翻嚟嘅結果咧，就其實係全部不讓。咁呢個咧就其實同啊呢個北大河會議嗰個結果咧，其實呢一個大紀元放出嚟嘅即係消息啦，就係話咁大紀元放出嚟消息。就係話寸步不讓，咁但係就唔會動用軍隊啊嘛。呢、這個咁樣嘅行動宗旨咧，其實一以貫之，其實係 吻合， 係啊，吻合㗎呢樣嘢係。咁所以就其實嗱呢樣嘢，如果你賴落去習近平上面咧，其實呢個係不一啲都不為過，確實係。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而家呢個時候有啲人放出呢咁嘅聲音咧？係嘛？咁嗱，點解嗱？ 為咗自己甩爛咯、 啊。 嚇、啊！因為點解咧？嗱、啊，路透社即係做新聞嘅咧。佢確實咧係要揾幾個嘅所謂 sources， 即係 sources 咧去進一步引證嘅，即係你噏一個人噏，我未必信。所以今次佢嗰成個嘅訪問咧係連續訪問咗三個政府高層嘅人員，係透露呢個消息或者係引證咗呢個消息，就話咧老共唔俾佢撤回。 啊， 我覺得好奇怪。 啊， 我覺得呢一個信息好奇怪喎，即係同我過去嘅一段日子裏邊咧聽到嘅信息係唔同的。 係。 嗱，你听到咩信息啊？你 我听到第一个信息就话咧，独立调查阿爷系冇问题嘅。 嗯， 关佢咩事啊？系咪喺处理成个止暴制乱嘅问题上边 ？OK， 都系你班差佬负责嘅啫嘛，系咪？呢个此其一。第二就系、是、喂，其实而家实际上用翻你嘅套路，其实暂缓同撤回。如果你话系 the bill is dead 嘅话，咁改一改个口吻，应下啲民意有乜问题？喂，所以我对呢一段嘅即系放呢一段消息，我系有怀疑嘅。我只系觉得特区政府系想借呢个机会，其中嘅可能性咧，起码都系啦难。唔止系阿爷，系三番四次，喂，落咗个 order， 学你头先用嗰个例子就不够系会议话，喂，快快脆脆解决个问题去。不过我哋唔会出街放军嘅。喂，我都可以套翻你嗰个套路嘅，系咪？如果我用我呢一个分析同埋理解嘅话， 嗯。咁但系其实今个礼拜咧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啲转变嘅，就其实你见到呢一个环球时报出社论啦，就其实开始去讲翻香港即系嗰个高度自治嘅重要性啦。咁但系就好奇，但系佢讲完呢样嘢，大家会觉得喂，似乎咧，而且你见到胡锡进又落咗嚟香港啊嘛，咁你会去谂，诶，究竟佢而家系咪亲自？將習近平嘅口信帶落嚟，想轉和風咧，想讓步咧，係咪？ 有人就咁講，就《環球時報》咧，先至係習近平嘅嫡系。 這個確實，我相信，因為習近平好以前好多時候唔方便講嘅嘢咧，即係借習近，借呢一個《環球時報》咧，就發放佢自己啊心底話，其實係佢心底最左啊、最激嗰啲話，其實 即係最黐線嗰啲嘢，全部《環球時報》講噶嘛。 同埋你有冇發覺《環球時報》嗰段嘢咧，同佢過去嗰兩三個月啊， 嗯， 就呢個逃犯條例問題裏面咧，其實係180度。甚至乎360度嘅大轉彎嘅， 點樣轉？點樣轉？ 即係話佢之前咧就係硬到不得了噶嘛，係咪？所有陰謀論佢出曬噶嘛，話我哋勾結外國勢力啊，又話我哋暴徒啊，又話我哋搞港獨啊，嗰啲咁嘅嘢全部出曬噶嘛。 神又係佢，鬼又佢啦，富國豪又係佢整落嚟噶嘛。 突然之間一個乜美十，就話俾大家香港人聽，嗱，其實共產黨我好重視你香港嘅 ，OK， 就我哋連1.5制都唔得噶，唔好話。一國一制啊，1.5都唔得啊，因為我哋係要即係依賴香港咧，先至可以繼續對國家有貢獻嘅咁樣。 唔係佢就講，佢又講得好好聽嘅，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喺中國嘅土地入邊有一個西方城市，你話幾好咧咁樣樣。咁而且佢就係話啦， 如果變成內地嘅城市有咩用啊？咁嗰種啊嘛。 佢就咁講，佢就話如果變成內地城市咧，咁啊中國咧就冇法律資源，亦都冇有冇咁樣嘅資源去即係將香港中國化啦。咁呢個就變咗係一個越切隊一婦女啊嘛，其實係。咁佢篇文就系叫做话维护香港高度自治嘅大实话啊嘛，其实系， 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即系你特区政府好似个特区政府咧喺度摆硬姿态， 系 唔批发反地通知书，大手，OK， 不断喺度激起啲民愤，但系突然之间又出个环球时报，仲系社论喎、 啊。 唔系评论原文章、哦， 但你唔好太认真，因为环球时报咧，佢讲啲嘢咧，其实一时时嘅啫。因为其实佢隔嗰两日之后啦，咁佢自己本身又出社论咧，就系话香港社会热议紧急法咧，呢个系积极嘅咁样样。咁其实佢系对呢一个紧急法咧，其实系即系佢冇话系肯定啦，但系起码佢话积极啦吓，即系。 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啦。 系啦， 即系我头先系描述紧啫。 吓， 我就话个成个矛盾同对立。究竟点解说咧？ 嗯，冇。 喂，一时一样， 一时一样噶， 成个祸讲成帮咁啫嘛。 喂，一时一样噶，嗱，之前一好长一段时间里边好强硬嘅姿态，突然之间话俾你听咧，就是、香港好重要啦。 啊 ，OK， 我哋唔可以冇咗香港嘅，我要保持佢一个两制咧，系不变形不走样咁样。咁、一个屈美十又话紧急状态令都得。 嗯， 咁你回炉里卖什么药咧？ 嗯。 喂，呢種對立同嘅矛盾咧，令人係摸不着頭腦。究竟你老共想點先？好啦，如果我哋作為抗爭者，我都要諗噶。喂，大權在握去嗰度，我哋點樣去 leverage？ 即係我哋點樣去透過呢個共幹 係攞到最多。 其實有一種解釋 爭取嘅嘢先。 其實有一種解釋咧，係講痛嘅，即係或者呢一種咁樣嘅設想啦，就係而家嗰個權鬥論嘅一個講法啦，就係、是、 我哋講咗兩個禮拜 嘅 咯。 咁、啊、就係話而家所謂嘅大陸嘅叫做激。即係比較鷹派或者叫強硬派，咁強硬派呢就以兩個為首嘅代表啦，就係、是、一個呢就係、是、韓正，一個呢就係、是、王沪寧。咁王沪寧呢係掌管呢一個呢叫做係中宣啊，同埋呢一個意識形態系統啊，即係呢一個系統嘅。咁而韓正佢就係代表所謂江派啦，咩上海幫啦，咁而家係即係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嘅組長啦，其實就係、是。咁嗱佢係組長，但係其實你見到韩正呢个人咧，其实就过去有几件事值得注意啊，就系、是、佢喺五月嘅时候，佢自己其实系喺呢一个开始呢一个中美贸易协议咧埋单嘅时候咧，系佢去走去夹啊习近平，就话喂你咁样去签嘅话咧，就系、是、丧权辱国。咁而喺当其时咧，王沪宁咧出嚟咧系附和嘅。咁而呢一个王沪宁咧，佢过往喺大湾区啊，即系所同埋呢啲咁样嘅逃犯条例啊，佢。呢啲咁樣嘅政策咧，習近平佢自己高舉嘅政策咧，佢次次都係以咧嚴逼習近平嚟戴頭盔嘅，其實係自己係完全唔上身嘅，似乎係。咁、你見到其實佢係好錫身，其實以從來咧佢即係。對於香港政策咧，其實佢都保持一個距離，下下都攞習近平嘅名字出嚟講嘅，其實係。咁呢個就其實你見到啦，其實咁而家你見到就係話喺即係最近有講法啦，係嘛？香港嗰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根本上佢而家都係掌管唔到香港系統嘅嘢嘅，其實就係、 是。即 係 話 嚇， 由中聯辦、港澳辦 係啊， 到呢一個嘅特區政府， 啊、 完全唔喺習近平嘅。管辖范围里边， 而张晓明都系代表呢一脉嘅人啊嘛，系嘛？ 而张晓明所谓嘅江派啦，系咪？你好简单嘅道理嘅，所谓权斗论，即系几句，即系简单总结咧，就系话，喂，过去嗰十几廿年嚟， 张晓明以前跟廖辉咁，廖辉佢又系江派时代嘅人物啦，其实系 江派管治香港，都继续系保持呢个繁荣安定。好啦，今日到你习近平嘅年代。OK， 一个屈美十搞到今时今日， 系啊，搞到咁样啊，七十。 咁你使唔使？咁你使唔使咩飞咧？ 系啊， 系咪？即系所以话喺香港嘅问题上边，佢点样上下其手？点样喺个权力斗争里边延伸过嚟喺香港呢一个局势里边、嗯？喂，其实系值得探讨嘅、啊。喂，老实讲，我开头都唔信嘅，因为我觉得呢个所谓嘅即系黑箱嘅理论咧，系你点样讲都得嘅。即係所有頭先我哋講嗰啲所謂矛盾啊、對立啊嗰啲問題咧，你點都可以用呢啲嘢嚟解釋嘅。好簡單啫嘛。喂，溫和派，即係正如你所講嘅，即係夾派係嘛，同鷹派係有唔同噶嘛。 溫和派即係我覺得夾派即係等於當權派啦。 夾派嘅當權派係想解決個問題嘅。 係啊， 有人唔想佢解決到個問題。咪不断升温咯， 即系用意识形态嚟夹咯，用呢一个左倾冒进嚟夹咯， 跟住最后出嚟嘅结果就系、是、你发觉嗰啲嘢全部系矛盾同对立，一时一样，唔知点样解释，搵唔到个逻辑，搵唔到个逻辑。 不过咧，我系唔会啦，我唔会啦，系同情习近平啊，原因系乜嘢咧？ 冇人同情佢。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